你好，我是王宝令。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Copy on Write 模式，不是延时策略的 COW。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到 Java 里 String 这个类在实现 Replace 方法的时候，并没有更改原字符串里面 Value 数组的内容，而是创建了一个新数组。这种方法在解决不可变对象的修改问题时经常用到。如果你深入的思考这个问题呢，你会发现它本质上是一种 Copy on Write 方法。所谓 copy on write 经常被缩写为 COW， 顾名思义呢，就是写实复制。不可变对象的写操作往往都是使用 copy on write 方法解决的。当然 copy on write 的应用领域并不局限于不可变模式。下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copy on write 的应用领域，让你对它有个更全面的认识。我们前面在第20章并发容器都有哪些坑需要我们体验中介绍过 copy on write a relist，还有 copy on write a reset 这两个 copy on write 容器，它们背后的设计思想都是 copy on write。 通过 copy on write 这两个容器实现的读操作呢是无锁的，由于无锁，所以能够将读操作性能发挥到极致。除了 Java 这个领域， copy on write 在操作系统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其实我第一次接触 copy on write 就是在操作系统领域，类 Unix 的操作系统中创建进程的 API 是 fork。传统的 fork 函数会创建副进程的一个完整副本，例如副进程的地址空间里现在使用了一个 G 的内存，那么 fork 子进程的时候就要复制副进程整个进程的地址空间，也就是说那一个 G 给子进程，这个过程是很耗时的。而 Linux 中的 fork 函数就聪明得多， fork 子进程的时候并不复制完整的进程的地址空间，而是让父子进程共享同一个地址空间，只有在父进程和子进程需要写入的时候才会复制地址空间，从而使父子进程拥有各自的地址空间。本质上来讲，父子进程的地址空间以及数据都是要隔离的，使用 copy on write 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延时策略，只有在真正需要复制的时候才复制，而不是提前复制好。同时 copy on write 还支持按需复制，所以 copy on write 在操作系统领域是能够提升性能的。相比较而言呢， Java 提供的 copy on write 容器由于在修改的时候会复制整个容器，所以在提升读操作性能的同时是以内存复制为代价的。这里你会发现同样是应用 copy on write， 不同的场景对性能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操作系统领域，除了创建进程用到了 copy on write， 很多文件系统也同样用到了，比如 btreefs、 aufs 等等。除了上面我们说的 Java 领域、操作系统领域，很多其他领域也都能看到 copy on write 的身影。 Docker 容器镜像的设计是 copy on write， 甚至分布式源码管理系统 Git 背后的设计思想都有 copy on write。 不过 copy on write 最大的应用领域还是在函数式编程领域，函数式编程的基础是不可变性，所以函数式编程里面所有的修改操作都需要 copy on write 来解决。你或许会有疑问，所有数据的修改都需要复制一份，性能会不会成为瓶颈呢？你的担忧呢是有道理的，之所以函数式编程早年没有兴起，性能呢一定是拖了后腿。但是随着硬件性能的提升，性能问题已经慢慢变得可以接受了，而且 copy on write 呢也远不像 Java 里的 copy on write a release 的那样整个数组都复制一遍， copy on write 也是可以按需复制的，也就是说仅仅复制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感兴趣呢，你可以参考 Purely Functional Data Struct 这本书，里面描述了各种具备不可变性的数据结构的实现。 Copy on write a relist 还有 Copy on write a reset 这两个 Copy on write 容器在修改的时候会复制整个数组，所以如果容器经常被修改或者这个数组本身就非常大的时候呢，是不建议使用的。反之，如果是修改非常少，数组数量也不大，而且对读性能要求苛刻的场景，使用 copy on write 容器效果就非常好了。下面我们结合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讲解一下。我曾经写过一个 RPC 框架，有点类似 Double， 服务提供方是多实例分布式部署的，所以服务的客户端在调用 RPC 的时候会选定一个服务实例来调用。这个选定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在做负载均衡，而做负载均衡的前提呢是客户端要有全部的路由信息。例如在文中的 RPC 路由关系图中，A 服务的提供方有三个实例，分别是 192.168.1.1、 192.168.1.2 和 192.168.1.3。 客户端在调用目标服务 A 前，首先需要做的是负载均衡，也就是从这三个实例中选出一个来，然后呢再通过 RPC 把请求发送到目标实例。 RPC 框架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维护服务的路由关系，我们可以把服务的路由关系简化成文中所示的路由表。当服务提供方上线或者下线的时候，就需要更新客户端的这张路由表。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如何用程序来实现。每次 RPC 调用都需要通过负载均衡器来计算目标服务的 IP 和端口号，而负载均衡器需要通过路由表获取接口的所有路由信息，也就是说每次 RPC 调用都需要访问路由表，所以访问路由表这个操作的性能要求还是很高的。不过路由表对数据的一致性要求并不高，一个服务提供方从上线到反馈到客户端的路由表里，即便是有5秒钟，很多时候也是可以接受的。5秒钟对于以纳秒为时钟周期的 CPU 来说，那何止是10000年，所以路由表对一致性的要求并不高。而且路由表是典型的读多写少类的问题，写操作的量相对于读操作可谓是沧海一粟，少得可怜。通过以上分析，你会发现一些关键词，对读的性能要求很高，读多写少，弱一致性，它们综合在一起，你会想到什么呢？ Copy on write array list 和 Copy on write array set 天生就适用这种场景啊。所以示例代码中 root table 这个类内部，我们通过 concurrent HashMap string copy on write array set root 这个数据结构来描述路由表。Concurrent HashMap 的 K 呢是接口名， value 是路由表的集合，所以这个路由表集合我们用的是 copy on write array set。 下面我们再来思考 router 该如何设计。服务提供方的每一次上线下线都会更新路由信息，这个时候呢你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更新 router 的一个状态位来做标识，如果这样做，那么所有访问该状态位的地方都需要使用同步，这样很影响性能。另外一种就是采用 immutability 模式，每次上线下线都创建一个新的 root 对象，或者是删除对应的 root 对象。由于上线下线的频率很低，所以后者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root 的实现代码如文中所示，是一种典型的 immutability 的模式的实现。需要你注意的是，我们重写了 equals 方法，这样 copy on write array set 的 and 和 remove 方法才能正常工作。整体总结来说，目前 copy on write 在 Java 并发编程领域知名度呢并不是很高，很多人都在无意中把它忽视了，但其实 copy on write 才是最简单的并发解决方案。它是如此简单，以至于 Java 中的基本数据类型 string, integer, long 都是基于 copy on write 方案实现的。copy on write 是一项非常通用的技术方案，在很多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不过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消耗内存，每次修改都需要复制一个新的对象出来。好在随着自动垃圾回收 GC 算法的成熟以及硬件的发展，这种内存消耗已经渐渐变得可以接受了。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写操作非常少，那么你可以尝试用一下 copy on write, 效果还是不错的。最后还是给你留到课后思考题， Java 提供了 copy on write array list, 为什么没有提供 copy on write linked list 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欢迎把它分享给